说明，与世无用的费东西，会用人给于后路不合适，朕要把你的官职降三级，五级三升要扬两旗，就说明你是 好，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武振英演唱的一段西河皇帝下棋，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二兰云演唱的京韵大鼓流派京韵啊，神奇退敌兵。

是想念小蟑螂啊。表弟是洛阳公子张俊瑞，好骑骏马斗四江啊，大比之年岂可靠着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 巧遇莺莺面红妆啊，他二人一见钟情，情深意抱，传书见定终身，多亏小红娘啊。 最可恨崔老夫人来婚是指害的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金瑞想莺莺懒把文章做啊，刮起来！ 嗨，红娘，那叫红娘你看过来呀！啊！ 看啥呀，小姐呀？ 当初 房啊。 臣在天，我在人， 巧配鸳鸯啊， 相当不错，相当不咱二人 并无来往。 这人美不就是 贵母将相， 为当时我看你来， 为把你看，我看你呀， 哎呀妈亲， 苦了巴的 动了情长，不料想 孙飞虎他 要来把我抢啊， 发贼兵为四院 来逞凶狂啊，我的母亲一见此景啊， 心害怕， 血长高白 贴的墙啊， 谁要拦我呢？ 贼兵啊退， 将军许他 做亲房， 是他也有 我们院做小， 他也有证， 我们做偏房啊， 一妻二妾 全都有啊， 上当两文银 送回故乡， 张生你看我到吧， 且说请来白马将推贼兵，保你母女呀得安康， 常言说救命之恩当不报，我的母亲葬你们两次，请张郎之请你不为别的事留在西厢，你们正在酒席前叫咱俩呀 拜上那个甘心妹呀， 倒把那婚姻二字啊 扔在了一旁， 张生你竹篮打水呀 空劳一场，我们俩都给逗了，我们家具都该准备了。 书房修了 大不远呐、啊， 多少一道 粉皮的花墙， 那一天我在楼上 隔墙看， 见你老婆纱窗 念文章， 在当时我看你来， 我要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啊， 心里着忙，我要先隔着窗户 说他几句话。我有书童，你有红娘， 无奈何以目送情， 就把花园记 没曾向你胆大包天哪、啊、 跳过了花墙啊， 跳花墙中掉几块 琉璃瓦呀， 砸坏了两口啊， 浇花的缸沾到了，小张郎， 你羊羔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你小白的吓得你干 那撒谎啊， 姐夫我知咱们的亲戚 从何论呐、啊、 你来告 红娘， 姐姐 管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多了嘴呀、啊、 红字丢了光家娘啊， 哎呀我的天啊，心里话冒岔味了，去老贵了，舍不得打，小红娘看过你我心服侍啊， 见此行的知府者也躲到一旁啊，张郎你呀、啊、张郎你可曾记得， 咱二人一块来到太湖石畔， 你 我一 好奇 老越近呐、啊。 定下了海誓山盟， 各自回房啊。 也该这张老底呀、 啊，时运不济呀、啊。 在花园着了凉啊， 卧病在床感冒了。 感情先生 不见好， 是没庆在、 哎、不见强啊。 我为你烧香许愿， 还不算， 还为你磕那头灯， 好偏方啊。 七月七的头骨草， 两个蜘蛛网。 十五双大鞭， 两颗黄瓜秧啊， 五月五的二号叶， 被银泼上茶， 二月二的槟榔花， 两颗新鲜姜啊， 你要闻这药， 闻个什么病？ 专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口不好、腿脚不强、寒劳气喘、五劳七伤。 你要是要这么灵，哪儿买的呢？碗呐、啊， 为你熬药 又健康啊， 总分哪里呀、 啊？江南好， 可看亲你呀、 啊，回故乡啊， 我背着母亲呐、啊， 送我到门外呀、啊， 你抽我， 我抽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 舍， 难舍， 难离 眼泪呀， 妈妈啊，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刚出土， 盈盈我碰你盘头，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碰你呀， 到夜晚， 夜晚碰到啊， 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呐、啊， 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十二个时辰，哪时哪刻摸不着你呀、啊，公子张啊！ 哎呀，这么想怎么开个电报呢？你说他打不打钱啊？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 半碗面 一碗汤， 饿得前厢 贴后厢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去晃灯啊， 未曾走道 走不动， 路过丫鬟 走扶墙啊， 一步迈不了 半砖地， 两步还 在一个砖山啊， 那一天强大精神 走几步， 哎呀不好， 要咋的了？ 快绑小花鞋， 别做帮， 快当做底啊， 别做帮， 快当 帮，别给不当啊。哎呀，你看人家感情咋这么深呢？ 有心接招，放下戒呀、 啊！快点吧，小姐呀、啊！红娘下书啊，等着这忙啊！快点吧！ 娘娘这里递书简， 红娘接书就来擦了急啦啦啦，走了哥哥们下楼房，穿着夜脸，你快转过夜。哎呀，这西厢咋这么好看呢？ 西厢可真好啊！ 当我说西厢啊，景色好，画布虚成果然墙， 一片日气 当空照， 风吹鞭马 响叮当， 大门可掀， 一副对 弯个上联， 桥下张啊， 上一联玉挂秦书任， 下联风来寒墨香， 什么有横批挂翠屏， 三个大 字大西厢。 门上一副对儿， 挂不上联，桥下张， 上一联 庭有余香，蟹草正兰，燕归树， 下联 脚别木堂，诗尽字汉门张， 横批上写四个字， 门上斗牛贴中央， 一条门里来走进去十五里更别， 外边墙 紫湖天棚 在雪洞， 斗大方砖 把地掀， 八仙桌子带靠椅， 桌上摆着 小茶缸， 唐 左右 房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鹤，先看这墙画十张啊， 十面埋伏，冲大呀，啊啊啊！ 皮忙一放一挂动刀枪， 手起脚来满江关上浪哎呀，二一张有男有女有七高头脸的这了大不是啊， 那是一匹马呀， 马就在马呀， 哎，马上拖着谁呀， 小罗张抗战场， 中途路上马蹄忙一红叶鹅动刀枪，一张有男有女没骑马呀， 为啥没骑马呀， 他俩不会骑，哎，你说那是谁呀， 梁山伯呀 祝英台呀， 一动那书山 下山来呀，祝英台拐弯抹角来求爱， 可惜那梁山伯是啥也不明白， 仔细点耽误老事了，一群马呀， 快马就三马呀， 哎，马上拖着谁呀， 少林寺 众和尚 一中和路上， 马蹄忙去 顶手绝缘出一枪， 可真白呀， 浑身上下 匹马白呀， 坐下骑着 白龙马呀， 盔白甲白， 他长得更白呀，胜过那富强粉，是赛过那白马盖，是金喜又金赛，是金婆又金盖，是金拉又金拽，是金灯又金踹，是金丝又金来，是金扯又金白， 啊，说了半天你说的是小罗成吗， 我说的这是白底是凉， 有一个黑脸将军 可真黑呀， 浑身上下 马黑呀， 坐下骑着 黑战马呀， 黑袍黑甲 黑头盔 呀黑胡茬子 却黑的脸呐， 你说他咋 怎么那么怎么那么黑，还气死了程腰太，是温柔的锅底灰，是圣母的书房蜜，是赛过的铁匠锤，是金钻金锤金拉金推金抬金杯金晒金吹金 啊，你说的是张飞吗， 我说的这是 啥呀， 一场后院的大美女呀，在我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闪出花花掌啊， 有一个女子的在劝酒啊， 蔡文姬坐书房下笔成章，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骑呀， 赵金书在赴北疆，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孟姜， 哎，有个女子多威武， 她木兰从军上战场， 哎，有个女子腾空起， 那是嫦娥奔月亮， 哎，有个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离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扇不动美猴王， 哎，关了这个墙， 哎，再往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啊， 小花又发展啊， 黑身长一个马脑袋呀， 那是马面蘸庙堂啊， 黑身长一个牛脑袋， 火焰山上的牛魔王，是上方的石鸭娘啊， 黑身长一个木脑袋呀， 长耳大仙半月亮啊， 那人身长的驴脑袋， 是毛驴成精下山岗， 人身长的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哎，人身长的猴脑袋，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身长的猪脑袋，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那人身又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 这些话呀。

人生也少不了你这一行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姐姐呀，哎呀哎呀，今天你若帮了我的忙啊，不忘姐姐的好心肠啊，往后为你找个好姑娘，准保丫丫比我强啊，准保丫丫比我强啊。大姐帮个忙吧， 张金瑞爱到你喉咙哑哑，哎呀在一旁下边的丫鬟小红娘啊， 大姐都黑了帮个忙得了、 哎哎、什么叫红娘啊，哎呀， 明白了这跟随红娘走出房，穿的越来的快，来回越